资治通鉴卷第286，后汉纪一。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上。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，百官遥辞进主于城北，乃亦素服纱帽迎契丹主，扶路侧请罪。契丹主貂帽貂裘中甲驻马高富，命起改服抚慰之。左卫上将军安书谦读出班胡语，契丹主曰：“汝安眉字也？汝西镇行州以雷表书成，我不忘也。”书谦拜谢呼跃而退。晋卓与太后以下迎于封丘门外，契丹主辞不献。契丹主入门，民皆惊呼而走。契丹主登城楼，遣通事谕之曰：“我一人也，汝曹勿惧，会当使汝曹苏西。我无心南来，汉兵引我至此耳。”至明德门，下马拜而后入宫，以其枢密副使刘密全开封隐士。日暮，契丹主复出，屯于赤冈。戊子，执郑州防御使杨承勋至大梁，则以杀父叛契丹，命左右栾石之。未及，以其弟右羽林将军程信为平卢节度使，悉以其父旧兵受之。高勋素张彦泽杀其家人于契丹主，契丹主亦怒彦泽，飘掠京城，并缚住而所之，以彦泽之罪宣示百官，问应死否，皆言应死。百姓亦投牒征书彦泽罪。己丑，斩彦泽助而于北市，仍命高勋监刑。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，皆叠帐嚎哭，随而构立，以帐铺之。勋命断腕出所，剖其心以祭死者。世人整破其脑取髓，挛其肉而食之。契丹送景延广归其国，庚寅宿陈桥，夜似守者稍待，恶行而死。辛卯，契丹以晋主为傅义侯，置于黄龙府。黄龙府即慕容氏合龙城也。契丹主使谓李太后曰：“闻重贵不用母命以至于此，可求自便，勿与俱行。”太后曰：“重贵侍妾甚谨，所失者为先君之志，绝两国之欢耳。今幸蒙大恩，全生保家，母不随子，欲何所归？”癸巳，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，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、河内崔廷勋以兵守之。契丹主朔遣使存问，晋主每闻使至，举家忧恐。时浴血连巡，外无公义，上下动馁。 太后使人谓四僧曰：“吾常于此犯僧数万，今日独无一人相念也。”僧辞已，鲁亦难测，不敢现实。晋主因其守者，乃稍得食。是日，契丹主自赤冈引兵入宫，都城诸门及宫禁门皆以契丹守卫，昼夜不视兵帐，折犬于门，以干悬羊皮于庭为压胜。契丹主谓群臣曰：“自今不修甲兵，不视战马，倾覆省邑，天下太平矣。”废东京，蒋开封府为汴州，引为防御使。以为契丹主改服中国衣冠，百官起居皆如旧制。张延寿、张立共建李松之才，会威胜节度使冯道自邓州入朝，契丹主素闻二人名，皆李仲之。未几，以松为太子太师，充枢密使，道守太傅，于枢密院之后，以备顾问。契丹主分遣使者，以诏书赐晋之藩镇。晋之藩镇征上表称臣，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。为张毅节度使史匡威举荆州不受命。匡威建唐之子也，雄武节度使何崇建斩契丹使者，以秦皆城三州降蜀。初，杜崇威既以晋军降契丹，契丹主悉收其铠帐数百万驻衡州，驱马数万归其国，遣崇威将其众从己而南，集合。契丹主以进兵之众恐其为变，欲悉以胡骑拥而纳之河流。或谏曰：“进兵在他所者尚多，彼闻降者尽死，必皆俱命，不若且抚之，徐思其策。”契丹主乃使崇威以其众屯陈桥，会九雪，官无所己，士卒洞内咸怨崇威，相聚而泣。崇威每出，道旁人皆骂之。契丹主犹豫诸进兵，赵延寿言于契丹主曰：“皇帝亲冒矢石以取晋国，与自有之乎？将为他人取之乎？”契丹主变色曰：“朕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，仅能得之，岂为他人乎？”延寿曰：“晋国南有唐，西有蜀，常为仇敌，皇帝亦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延寿曰：“晋国东自夷密，西及秦凤，延茂数千里，边于吴蜀，常以兵数之。南方蜀师，上国之人不能居也。他日车驾北归，以晋国如此之大，无兵守之，吴蜀必相与长须入寇。如此，岂非为他人取之乎？”契丹主曰：“我不知也。然则奈何？”延寿曰：“ 陈桥降卒，可分以数南边，则吴蜀不能为患矣。契丹主曰：吾昔在上党，失于断戈，昔以唐兵受尽，继而反为寇仇，北向与吴战，辛勤累年，仅能胜之。今幸入吴手，不因此时西除之，岂可复留以为后患乎？延寿曰：相留进兵于河南，不治其妻子，故有此忧。今若昔徙其家于杭定云朔之间，每岁分番使戍南边，何忧其为变哉？此上策也。契丹主悦曰：善，为大王所以处之。由是陈桥兵使得免，分遣还营。契丹主杀右金吾大将军李彦深，患者秦继民，以其为唐陆王杀东丹王故也。以其家族资财，此东丹王之子永康王兀玉，兀玉渺一目，为人雄健好施。癸卯，晋主与李太后、安太妃、冯后及弟睿子延续、延宝俱北迁，后宫左右从者百余人。契丹遣300骑援送之，又遣晋中书令赵莹、枢密使冯玉、马军都指挥使李彦涛与之聚。晋主在途，功溃不济，或时与太后俱绝食，旧臣无敢进谒者，独慈州刺史李谷营业于路，相对泣下。谷曰：臣无状，复陛下。引清资以献。晋主至中渡桥，见杜重危寨，叹曰：天乎，我家何父为此贼所破，痛哭而去。癸丑，蜀主以左牵牛卫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。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刘熙为西京留守，永康王兀玉之弟刘圭为义城节度使，兀玉婿潘玉年为恒海节度使，赵延寿之子匡赞为护国节度使，汉将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，史权为张毅节度使，客省副使刘彦僧为中武节度使，前护国节度使侯毅为凤翔节度使，权知凤翔府事焦继勋为保大节度使，昔涿州人也。继而何重建附属，使匡威不受待，契丹事稍举。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入朝，其皮将刘长安者作乱，节度副使建人李肃讨诛之，军服已安。晋主知觉契丹也，匡国节度使刘继勋为宣徽北院使，颇欲其谋。契丹主入变，继勋入朝，契丹主责之。时冯道在殿上，继勋即指道曰：冯道为首相，与景延广实为此谋，臣位卑， 何敢发言？契丹主曰：此叟非多事者，勿妄引之。命所祭勋，将送黄龙府。赵在礼至洛阳，谓人曰：契丹主常言庄宗之乱由我所致，我此行良可忧。契丹遣契丹将树札、西王叶腊、渤海将高摩汉戍洛阳，在礼入夜，拜于亭下。叶腊等皆俱坐受之。乙卯，在礼至郑州，闻祭勋被锁，大惊。夜，自惊于马厩间。契丹主闻在礼死，乃释祭勋。祭勋忧愤而卒。刘熙在契丹常为枢密使同平章事，至洛阳构西王曰：赵在礼汉家大臣，而北方一酋长耳，安得慢之如此？立于亭下以错之，由是洛人稍安。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，打纵酒作乐，每位近臣曰：中国事我皆知之，吴国事汝曹不知也。赵延寿请己上国兵领食，契丹主曰：吴国无此法。乃纵胡骑四出，以木马为名，分番飘掠，谓之打曹谷。丁壮毙于锋刃，老弱委于沟壑，自东西两击及郑华曹仆数百里间，才处殆尽。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旭曰：契丹兵三十万，既平晋国，应有优次，素宜迎办。使府库空竭，续不知所出，请扩借都城市民钱帛，自将相以下皆不免。有分遣使者数十人，以诸州扩借，皆破以言诸，人不聊生。其实无所班给，皆蓄之内库，欲撵归其国。于是内外怨愤，使患苦契丹，皆似逐之矣。初，晋主与河东节度使、中书令、北平王刘知远相猜忌，虽以为北面行营都统，徒尊以虚名，而诸君禁止，实不得御闻。知远因之广募士卒，阳城之战，诸军散卒归之者数千人，又得突遇魂财处，由是河东富强贯诸镇，部计至五万人。晋主与契丹结怨，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见，契丹屡深入，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。即闻契丹入变，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意，遣客将安阳王俊奉三表议契丹主：一、贺入变；二、以太原一下杂居，戍兵所据，未敢离阵；三、以应有贡物，指契丹将刘九一，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，城中忧惧，似召还此君，道路始通，可以入贡。契丹主赐诏褒美，即进化。 亲家儿子于知远姓名之上，仍赐以木拐。胡法优礼大臣则赐之，如汉赐击杖之笔，唯伪王以叔父之尊得之。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科入献齐增名马。契丹主知知远观望不至，即文科还，使谓知远曰：“汝不是南朝，又不是北朝，意欲何所似也？”藩汉孔目官郭威言于知远曰：“汝恨我深矣，王俊言契丹贪残失人心，必不能久有中国。”或劝知远举兵进取。知远曰：“用兵有缓有急，当随时制宜。今契丹新降进兵10万，虎踞精翼，未有他变，岂可轻动哉？且观其所立，止于货财，货财既足，必将北去。况兵学已消，势难久留，宜待其去，然后取之，可以万全。”昭义节度使张从恩以地破怀洛，欲入朝于契丹，遣使谋于知远。知远曰：“我以一隅之地，安敢抗天下之大？君宜先行，我当继往。”从恩以为然。判官高房谏曰：“公进士一亲，不可轻辨臣节。”从恩不从。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与从恩殷家，实在上党。从恩以副使赵行谦之留后，迭守恩全巡检使，与高房佐之。守恩建立之子也。荆南节度使高从诲遣使入贡于契丹，契丹遣使以马赐之。从诲亦遣使以河东劝进。堂主立齐王景遂为皇太帝，徙燕王景达为齐王，领诸道兵马元帅，徙南昌王弘毅为燕王，为之父。景遂常与公僚宴集，赞善大夫元成张毅有所归见。景遂方与客传完玉杯，服之故，亦怒曰：“殿下重宝而轻视。”取玉杯指地碎之，众皆失色。景遂敛容谢之，待意亦厚。景达性刚直，堂主与宗室进陈饮，冯延己、严鲁、魏岑、陈觉备，即清谄之态，或盛酒喧笑。景达屡喝则之，复极言见堂主，以不宜亲近佞臣。言及以二弟立非己意，欲以虚言得之。常宴东宫，扬醉，抚景达背曰：“而不可忘我。”景达大怒，拂衣入禁中，白堂主，请斩之。堂主欲解，乃止。张毅谓景达曰：“群小交构，祸福所系，殿下力未能去，朔面折之，使彼惧而违背，何所不至？”自是每游宴，景达多辞疾不遇。堂主遣使贺契丹灭晋， 且请易长安修复诸陵。契丹不许，而遣使报之。见密州刺史黄甫辉、地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，率众奔唐。淮北贼帅多请命于唐。唐余部员外郎韩熙载上书以为：陛下恢复祖业，今也其时，若卢主北归，中原有主，则未易图也。十方联兵福州，未暇北顾，唐人皆以为恨，唐主亦悔之。契丹主召近百官悉集于庭，问曰：吴国广大，方数万里，有军长27人，今中国之俗异于吴国，吾欲择一人君之，如何？皆曰：天无二日，一下之心皆愿推戴皇帝，如是者在。契丹主乃曰：汝曹既欲君我，今兹所行何事为先？对曰：王者初有天下，应大赦。二月丁巳朔，契丹主服通天冠，降沙袍，登正殿，设月悬一位于庭，百官朝贺，华人皆法服，胡人仍胡服，立于文武班中间。下至称大辽会同十年，大赦。仍云：自今节度使刺史无德治牙兵使战马。赵延寿以契丹主赴约心样样，令李松言于契丹主曰：汉天子所不敢忘，岂为皇太子？松不得已未言之。契丹主曰：我于燕王虽割无肉，有用于燕王，吾无所爱。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而为之，其燕王所可为也。因令为燕王迁官，使契丹以衡州为中京。翰林承旨张立奏拟燕王中京留守，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枢密使如故。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而行之。壬戌，属李继勋与兴州刺史刘景攻固镇，拔之。乙丑，何崇建请出蜀兵与皆城兵共扼散关，以取凤州。丙寅，蜀主发山南兵3700赴之。刘知远闻何崇建降蜀，叹曰：戎狄平陵，中原无主，令藩镇外附，吾为方伯，良可愧也。于是将佐劝知远称尊号，以号令四方，观诸侯去就。知远不许，闻晋主北迁，声言欲出兵警行，迎归晋阳。丁卯，命五节都指挥使行泽使洪肇及诸军于球场，告以出军之期。军士皆曰：今契丹陷京城，执天子，天下无主，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谁？宜先正位号，然后出师，征乎万岁不已。知远曰： 鲁氏上强，无军威未振，当且建功业，士卒何之？命左右遏止之。己巳，行军司马陆成、张彦威等三上兼劝进，知远一未决。郭威与都押牙冠氏杨斌入睡之远曰：“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同，此天意也。王不乘此计取之，谦让不居，恐人心且疑，疑则反受其咎矣。”知远从之。契丹以其将刘苑为保义节度副使，陕人苦其暴虐，奉国都头王彦与指挥使赵辉、都头侯章谋曰：“今胡虏乱华，乃吴蜀奋发之秋，河东刘公威德远著，吾辈若杀苑，举陕城归之，为天下唱，取富贵如反掌耳。”辉等然之。燕与壮士数人夜于崖城入府，出库兵以己众。更午旦，斩院首，悬诸府门，又杀契丹监军，奉辉为留后。燕徐州，辉澶州，张太原人也。辛未，刘知远即皇帝位，自言为人改进，又误开运之名，乃更称天福十二年。人参诏诸道为契丹阔帅前薄者，皆罢之。其近臣被迫携为使者勿问，令一行在，自于契丹所在诸之。何崇建遣公院使崔延琛将兵攻凤州，不克，退保固镇。贾诩抵自将东营进主及太后，至寿阳，闻已过衡州数日，乃留兵属承天军而还。晋主既出塞，契丹无复攻己，从官宫女皆自采木石草叶而食之。至锦州，契丹令晋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机墓，晋主不生屈辱，契曰：“薛超误我。”冯后因令左右求毒药，欲与晋主俱自杀，不果。契丹主文帝即位，以通事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，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，崔延勋为河阳节度使，以控扼要害。初，晋置乡兵，号天威军，交袭岁余，村民不嫌军旅竟不可用，悉罢之。但令七户输钱十千，其铠仗悉输官，而无赖子弟不复肯赴农业，山林之道自是而繁。即契丹入变，纵胡骑打草谷，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、刺史，不通政事。华人之较快者，多往依其麾下，交之妄作威服，剖敛获财，民不堪命。于是所在相聚为道，多者数万人，少者不减千百，攻陷州县，杀掠利民。府阳贼帅梁辉有众数百， 送款晋阳求效用，帝许之。慈州刺史李谷密通表于帝，令辉袭相州。辉真知高唐英未至，相州积兵器无守备，丁丑夜遣壮士于城入，起官纳其众，杀契丹数百，其守将突围走。辉据州，自称留后，表言其状。戊寅，帝还至晋阳，亦率民财以赏将士。夫人李氏谏曰：“陛下因河东创大业，未有以惠泽其民而先夺其生生之资，待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。今宫中所有，请悉出之以劳君，虽富不厚，人无怨言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即罢率民，请内府蓄积以赐将士。中外闻之，大悦。李氏晋阳人也。吴越内都监程昭月多聚宾客，蓄兵器，与术士游。吴越王弘佐欲诛之，谓水丘昭劝曰：“汝今夕率甲士千人为昭月帝。”昭劝曰：“昭月家臣也，有罪当显露，不宜夜兴兵。”弘佐曰：“善。”命内衙指挥使朱温赐昭月归地，直送东府。己卯，斩之，是前人郡之囚。武节都指挥使使弘肇攻代州，拔之，斩王辉。建雄留后刘在明朝于契丹，以节度副使骆从朗之州事。帝遣使者张彦宏等如晋州，欲以己及地位，从朗皆求之。大将药可愁杀从朗，推彦宏全留后。庚辰，遣使以闻。契丹主遣右谏议大夫赵熙使晋州，扩率钱伯、张都甚急。从朗既死，民相率共杀熙。契丹主赐赵辉诏，以为保义留后。挥斩契丹使者，焚其诏。遣知使河间赵举奉表诣晋阳。契丹遣其将高摩汉攻辉，不克。帝见举甚喜，曰：“子妾咽喉之地已归我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举因劝帝早引兵南向，以复天下之望，帝善之。心巳，以辉为保义节度使，侯章为镇国节度使，保义军马部都指挥使，王彦为绛州防御使，保义军马部副指挥使。高房与王守恩谋，前指挥使李万超、白昼率众大造入府，斩赵行谦，推守恩全知昭义留后。守恩杀契丹使者，举阵来降。镇宁节度使耶律郎武性残虐，澶州人苦之。贼帅王琼率其徒千余人也袭据南城，北渡扶杭，纵兵大掠，为郎武于牙城。契丹主闻之甚惧， 时遣天平节度使李守贞、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还镇，由是无久留河南之意，遣兵救澶州，琼退屯近郊。遣帝超奉表来求救，鬼位抵后赐超遣还，琼兵败为契丹所杀。蜀主加雄武节度使何崇建同平章事，延州陆氏参军高允权万金之子也。张武节度使周密暗而贪，将士作乱，攻之，密败，保东城。众以允权加士言帅，推为留后，据西城。密英州人也。儋州都指挥使高彦寻杀契丹所属刺史，自领州事。契丹数律太后遣使以其国中九转福果赐契丹主，贺平晋国。契丹主与群臣宴于永福殿，每举酒立而饮之，曰：太后所赐，不敢坐饮。唐王淑妃与寻公从义居洛阳，赵延寿娶明宗女为夫人，淑妃亦大梁会礼。契丹主见而拜之，曰：吾嫂也。统军刘遂宁因淑妃求节钺，契丹主以从义为许王，威信节度使，遂宁为安远节度使。淑妃以从义幼，辞不赴镇，复归于洛。契丹主以张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左仆射何宁兼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刘询，以募集辞位，罢为太保。东方群盗大起，显宋博密三州。契丹主谓左右曰：我不知中国之人难至如此。即遣泰宁节度使安审齐、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镇，仍以契丹兵送之。彦卿至永桥，贼帅李仁树率众数万急攻徐州。彦卿与数十骑至城下，扬鞭欲招谕之。仁树控彦卿马，请从相公入城。彦卿子昭绪自城中遣军校陈守习坠而出，呼于贼中曰：相公已陷虎口，听相公助贼攻城，城不可得也。贼之不可劫，乃相帅罗拜于彦卿马前，起赦其罪。彦卿与之事，乃解去。三月丙戌朔，契丹主服者袍，坐重元殿，百官行入阁礼。戊子，帝遣使以诏书安及农民，保具山谷，避契丹之患者。辛卯，高允权奉表来降，帝欲允权听周密一行在，密遂弃东城来奔。壬辰，高彦寻以儋州来降。蜀翰林承旨李浩为枢密使王楚回曰：敌复据故镇，则兴州道绝，不复能救秦州矣。 请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将兵急攻凤州。癸巳，蜀主命汉韶以凤州行营。契丹主复召近百官，谕之曰：天时向热，吾难久留，欲暂至上国省太后，当留亲信一人于此为节度使。百官请迎太后，契丹主曰：太后族大，如古百根，不可移也。契丹主欲尽以尽之百官自随，或曰：举国北迁，恐摇人心，不如稍稍迁之。乃召有执事者从行，余留大梁。复以汴州为宣武军，以萧汉为节度使。汉，述律太后之兄子，其妹复为契丹主后。汉时以萧为姓，自是契丹后族皆称萧氏。吴越复发水军，遣其将于安将之，自海道救福州，己亥至白虾浦，海岸泥淖，许不逐泽乃可行。唐之诸军在城南者，聚而射之，则不得失。冯延鲁曰：城所以不降者，是此救也。今相持不战，徒劳我师，不若纵其登岸尽杀之，则城不攻自降矣。皮将孟坚曰：这兵至此已久，不能进退，求一战而死不可得，若纵其登岸，彼必致死于我，其风不可当，安能尽杀乎？颜鲁不听，曰：吾自击之。吴越兵既登岸，大呼奋击，颜鲁不能御，弃众而走，孟坚战死。吴越兵乘胜而进，城中兵一出，夹击唐兵，大破之。唐城南诸军皆遁，吴越兵追之。王崇文以牙兵300拒之，诸军阵于崇文之后，追者乃还。或言这兵欲弃福州，把李达之众归钱塘。东南守将刘洪进等白王建峰，请纵其进出而取其城。刘从孝不欲福州之平，建峰义愤陈觉等专横，乃曰：吾军败矣，安能与人争城？是夕稍营而遁，城北诸军已相顾而溃。冯延鲁引佩刀自刺，亲力救之，不死。唐兵死者20,000余人，尾弃军资器械数10万，府库为之浩劫。于安引兵入福州，李达举所部受之。刘从孝引兵还泉州，谓唐数将曰：泉州与福州视为仇敌，南接陵海瘴疠之乡，地险土瘠，必年军旅旅兴，农桑废业，东征夏练，仅能自善，岂劳大军90于此？置酒见之，数将不得已引兵归。堂主不能治，加从孝简教太傅。人言契丹主发大粮，仅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。 诸军立足又数千人，宫女宦官数百人，尽在府库之时已行，所留乐器一丈而已。昔素赤冈契丹主见村落皆空，命有司发榜数百通，所在招抚百姓，然竟不尽胡骑飘掠。丙午，契丹主自白马渡河，为宣徽使高勋曰：“吾在上国以涉猎为乐，至此令人异议，今得归，死无恨矣。”属孙汉韶将兵二万攻凤州，军于固镇，分兵扼散关以绝原路。张云、于安皆还钱塘。吴越王弘佐遣东南安抚使鲍修让将兵戍福州，以东府安抚使田弘宗为丞相。庚戌，以皇帝北京马步都指挥使崇行太原尹，知府事。辛亥，契丹主将攻相州，梁辉请降，契丹主赦之，许以为防御使。辉以其诈，复乘城据守。夏四月己未，未明，契丹主命番汉诸军急攻相州，时时克之，西杀城中男子，驱其妇女而北。胡人至婴孩于空中，举刃皆之以为乐。留高唐英守相州，唐英越城中，移民男女得七百余人。其后节度使王继宏敛城中独楼一支，凡得十余万。或告慈州刺史李谷谋举州应汉，契丹主直而截之，谷不服，契丹主引守于车中，若取所获文书者，谷知其诈，因请曰：“必有其验，其显示之。”凡六节，谷辞气不屈，乃释之。帝以从弟北京马军都指挥使信领义城节度使，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五节都指挥使史弘肇领中武节度使，充步军都指挥使，又都押牙杨斌全枢密使，番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全副枢密使，两使都孔目官南乐王章全三司使。癸亥，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。契丹主见所过诚意秋虚，为番汉群臣曰：“至中国如此，皆燕王之罪也。”故张立曰：“尔亦有立焉。”甲子，帝以河东节度判官长安苏逢吉、观察判官苏与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与归密州人也。镇武节度使抚州团练使哲从远入朝，更名从阮，至永安军于抚州，以从阮为节度使，又以河东左都押牙刘珠为河阳节度使，珠陕人也。契丹昭义节度使耿崇美屯泽州，将攻潞州。乙丑， 召使弘肇将部骑万人救之。丙寅，以王守恩为昭义节度使，高允权为张武节度使，又以柯兰军使郑谦为新州刺史，领张国节度使兼新代二州义军都部署。丁卯，以元和巡检使严万进为兰州刺史，领镇武节度使兼兰县二州义军都治治使。帝闻契丹北归，欲经略河南，故以弘肇为前驱，又遣严万进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士。万进兵州人也，契丹主以船数十艘在晋凯帐，将自汴溯河归其国，命宁国都虞后于次五行德将士卒千余人步送之。至河阴，行德与将士谋曰：今为鲁所至，将远去乡里，人生会有死，安能为异域之鬼乎？鲁氏不能久留中国，不若共逐其党，坚守河阳，以似天命之所归者而臣之，岂非长策乎？众以为然。行德即以铠杖受之，相与杀契丹监军使，会契丹河阳节度使崔延勋以兵送耿崇美至潞州，行德遂乘虚入据河阳。众推行德为河阳都部署，行德遣弟行友奉蜡表见道亦晋阳。契丹前武定节度使方泰以洛阳巡检至郑州，州有戍兵，共破泰为郑王。梁嗣密王朱乙逃获为僧，嵩山贼帅张玉得之，立以为天子，取嵩岳神衮冕以谥之，率众万余袭郑州，泰击走之。泰以契丹上强，恐势不济，遂欲戍兵，欲与俱西，众不从。泰自西门逃奔洛阳，戍兵既失泰，反赠泰于契丹，云挟我为乱。泰遣子施琅自宿于契丹，契丹将麻达杀之，泰无以自明，会群盗攻洛阳，契丹留守刘熙弃城奔许州。泰乃入府行留守事，以巡检使潘桓及群盗却之。张玉杀朱乙请降，一却贼帅自称天子，示众于南郊潭，将入洛阳，泰逆击走之。泰欲自归于晋阳，武行德使人诱泰曰：我皮笑也，公就镇此地，今虚位相待。泰信之，至河阳，为行德所杀。萧汉遣高摩汉元宋刘熙自许还洛阳，西夷潘桓构其众逐己，使摩汉杀之。戊辰，武行友至晋阳。庚午，使弘肇奏遣新封将马会及契丹，斩首千余级，使耿崇美崔挺勋至泽州， 闻洪兆兵已入潞州，不敢进，引兵而南。洪兆遣会追击，破之。崇美停勋，与西王叶腊退保怀州。新卫以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。契丹主闻河阳乱，叹曰：“我有三师，以天下只叛我也。诸道阔前一师也，领上国人打曹谷二师也，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师也。堂主以矫诏败军，皆陈爵、冯延鲁之罪。人身诏赦诸将，亦斩二人以谢中外。御史中丞姜文玉对仗谈冯延己未岑曰：陛下建作以来所信任者，延己、延鲁、岑爵四人而已，即因矫弄权，拥蔽聪明，排斥忠良，引用群小，见证者逐，窃议者行，上下相蒙，道路已目。今觉严鲁虽服孤，而严己岑犹在，本根未填，枝干复生，同罪一诛，人心疑惑。又曰：上之视听，唯在数人，虽日皆群臣，终成孤立。又曰：在外者握兵，居中者当国。又曰：岑爵、严鲁更相为利，彼前则我阙，彼东则我西，天生武才，国之利器，一旦为小人奋争妄动之具。又曰：征讨之柄在岑折简，倘葬取语，系岑一言。堂主以文玉所言为太过，怒，贬江州司事参军，谢宋爵严鲁至金陵。宋其秋以长剑爵使福州，上表戴罪，召刘爵于齐州，严鲁于舒州，只至告会稽徐铉。使馆修撰韩熙载，上书曰：觉严鲁罪不容诛，但其丘严己为之陈请，故陛下赦之。善兴者不罪，则将义有生事者矣；丧失者或存，则行阵无效死者矣。请行显露，以重军威。不从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冯延己罢为太帝少保，贬魏岑为太子贤马。韩熙载、吕岩、宋其丘党羽必为祸乱。其丘奏熙载嗜酒猖狂，贬河州司事参军。乙亥，凤州防御使石凤晕举州降蜀，凤晕晋之宗属也。契丹主至临城，得疾，及栾城，病甚，苦热，聚兵于胸腹手足，且惮之。丙子，至沙湖林而卒，国人剖其腹，石岩数斗，在之北去，晋人谓之第八。赵延寿恨契丹主父曰，谓人曰：我不复入龙沙矣。即日先引兵入衡州。契丹永康王兀豫及南北二王 各以所部兵相继而入。延寿欲拒之，恐失大援，乃纳之。时契丹诸将以密议奉兀玉为主，兀玉登古角楼守书兄拜，而延寿不知之，自称守契丹皇帝遗诏，全知南朝军国事，仍下教布告诸道，所以攻给兀玉与诸将同。兀玉贤之，衡州诸门管要及仓库出纳，兀玉解自主之。延寿使人请之，不语。契丹主丧治国，述律太后不哭，曰：“待诸部宁衣如故，则葬如矣。”帝之自寿阳还也，留兵千人戍承天军。戍兵闻契丹北还，不违背。契丹袭击之，戍兵惊溃。契丹焚其士邑，一日狼烟百余举。帝曰：“此虏将遁，长虚士也。”遣亲将叶仁鲁将部骑三千赴之，会契丹出飘掠，仁鲁乘虚大破之，丁丑复取承天军。冀州人杀契丹刺史何行通，推牢城指挥使张延汉指周氏，延汉冀州人，伏袭之生也。火税赵延寿曰：“契丹诸大人数日聚谋，此必有变。今汉兵不下万人，不若先试图之。”延寿犹豫不决。壬午，延寿下令以来月朔日于代贤馆上市，受文武官贺。其一，宰相枢密使拜于阶上，节度使以下拜于阶下。李松以鲁邑不同，势力难测，故请赵延寿未行此礼，乃止。